系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喎。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咁嗱，頭先休息嗰陣咧，我哋就一路睇個電腦咧，咁就有啲朋友就 share 咗一張阿周永康喺個嘅監獄裏面嘅圖片啦，咁就雙手嘅鎖手扣應該 係啊，全部上手扣啊， 咁就著住囚衣咁樣， 羅冠聰啊， 係啦，咁咧就張相有少少黑肉斷腸歌嗰種 feel 嚟，其實 係後邊仲有一個黑人添， 係啦，咁咧就都幾心噏見到張咁嘅相，咁但係我自己就因為啲。即係呢十年嚟，十幾年嚟咧，其實都經常去監獄探訪嘅，即係亦都了解到監獄嘅生活係點。咁因為接受過好多投訴啊，咁樣啲監即係嗰啲服刑嗰啲人會同我講佢哋嘅情況。咁就 你好啊，有曬準備咯喎你。 我當然係啦。咁咧就除咗要開一台添啊，加埋你兩位，再加埋 Lens。Lens 都係協助教唆呢個暴力節目噶嘛，係嘛？ 佢唔係，佢絕對係嗰個主腦嚟嘅。 佢肯定係啦，佢控制個電腦噶嘛，仲係主腦。係嘛？我哋唔識用 Y 卡，食得佢識用嘅啫嘛。 我哋講咩都係 佢應該負最大部分嘅責任。 佢俾曬個 script 我照 錄，佢照錄嘅啫。我哋 係啦，佢係煽惑他人暴力行為。咁咧就，但係咧我就呼籲大家咧，就如果城寨嘅朋友咧，可以做一樣嘢，就係除咗遊行之後咧，我覺得。是大家寫信俾佢哋。我所理解咧，佢哋以往我做商台節目嗰時咧，佢哋就係喺監獄嘅收聽率係好高嘅。咁就 即係佢哋可以聽我哋節目㗎。 而家唔得啊，網台唔得，因為佢哋唔可以用 台啦，唔得啦， 佢哋唔可以用電腦。咁咧就，但係咧寫信係有用嘅，我覺得，因為佢哋最主要坐監嘅即係痛苦係咩咧？係悶啊。咁所以咧就。睇信件是成為他們的一個、就是、可以令到他們、就是、跟外界溝通的一個方法、不可以、就是、在荔枝角收押所就可以在外面大喊而已，但他們現在已經是去了壁屋、啊、 壁屋、啊、那些還有唐福 唐福、啊、那些 大嶼山 就有些甚至是喜靈州、喜靈州那些更慘，探都更困難、但是呢就大家寫信呢就有一個方法的，其實咁我哋會 post 喺我哋嘅城寨嘅 Facebook 嗰度，就有兩個組織。嗱，一個如果你係俾黃之峰、羅冠聰同埋阿周永康嘅咧，就可以寄去中央郵箱有一個 number 嘅，就由眾志幫你去轉寄去俾佢哋。咁因為我哋係唔知道佢哋在籌嗰個 number 嘅，其實。咁就你可以寫個名就得噶啦。咁咧就佢哋會有眾志嘅朋友收集咗之後咧，就即係分發俾佢哋，即係幫代我哋郵寄俾佢。咁但係我自己希望城寨人係更加多去關注嗰啲不知名或者知名度冇咁高嘅在囚人士，包括旺角騷亂裏邊被判入去嗰啲，我覺得都應該俾一個關心佢哋，因為嗰啲更加少人關心嘅。咁咧就有一個方法嘅，就係、喺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有一班義工，係專係收集咗呢啲信件。你只要喺信封寫明係俾邊個，你就算冇在囚 number， 乜嘢監獄唔知道，佢哋會幫你揾嘅。然後咧就會送到佢哋手上。咁我覺得咧就唔好淨係頭一個月大家一窩蜂去寄。因為有些刑期是很長的，有些甚至是兩年、三年的。 是啊，因為那個暴動罪， 暴動罪那些三年、啊， 暴動罪那些是三年的。咁、啊、而而家咧，譬如東北裏邊咧嘅刑期都不同的，其實有些是13個月的去到。 12個、13個月， 12個月、13個月， 有一個人就八個月， 有一個是8個月。咁而阿黃之峰地就係6月、7月、8月、 6、7、8。 咁所以希望大家即係可以你係。今個月我不寫住，我下個月先寫都得。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一樣會將嗰個信件去轉交俾佢哋。咁但係記住咧，就係用普通信紙寫，千祈唔好咧懶 Q T 黐星星啊、沈金粉啊呢啲。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咧，懲教署當你有密碼，黑社會通信嘅，就會打個窿喺嗰度，將嗰度剪除咗，嗰封信就會全部都係窿嚟㗎啦。 咁得。 所以千祈不要，而家嗰啲少女睇嘅嗰啲信件咧，就好中意有嗰啲貼紙啊、膠紙啊，甚至係好特別嘅鼓勵説話嘅膠紙。 你講清楚，你收唔少係咪咧？ 當然啦，寫唔少啊，真。 OK， 咁咧就呢個第二樣咧，就唔好用明信片同埋嗰啲嘅問候卡。因為那些是麻煩的，因為如果不是他不符合他的規矩，懲教署的職員就會在一個在囚人士面前告訴你，我現在將這封信收起，到你放監的時候才會給你，就失去了。 最簡單就是 一封信， 是的，最好是什麼呢？還有因為他是會拆了個信皮，信封是給不到他的，所以你呢最好就是信紙如果超過一頁的，每一頁譬如黃浩銘這樣，第一頁寫著黃浩銘在右下角，第二頁都在右下角寫著黃浩銘，第三頁都是寫著慎防中間不見了一頁，给了第二个，那就上文和下理不接咯，是吧？所以每一页都最好写着那个人的名字在。 我记住了，刘西良，下次我会知道。 是 就是 三页。但是你在我隔离，你在我隔离仓你怎么记呢？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仓里面是没有邮递的。最多在球场见到大家打康乐棋的时候。同埋啊，呢个兆基一齐。 会啊，你第一排嘛，你而家系。 第一排一定坐得耐嘅咩？ 阿少生已经话咗你系第一排噶啦嘛。 主脑系阿 Lens， 因为佢控制嘅电脑啊嘛，其实系。咁啊，记住咧，就千祈唔好咧，就古灵精怪嗰啲，用最简单同埋写嘅内容。第二，千祈就唔好写陈腔滥调咁样，你是我们的骄傲啊呢啲。其實就都幾 discouraging 嘅，因為佢攞起封信一睇到，原來咧只係一句咁嘅嘢咧，啊，因為佢有期望喺度噶嘛，咁所以我覺得 好開心拆開，點知 係啊，我又可以寫啲 personal 啲嘅嘢，我覺得，亦都可以將一啲出邊嘅消息，帶入去俾佢哋，咁甚至可以討論係一啲觀點啊，一啲睇過嘅書嘅內容啊，都冇問題嘅，我覺得。總之就係佢閱讀嘅信件咧，對佢嚟講咧，就係令到佢覺得自己同個外界仍然有一個 connectivity， 有個聯繫喺度。其實就唔係話變咗係一個孤立嘅人。因為坐監最痛苦係咩咧？就係你好似慢慢慢慢入咗去監房嘅世界裏邊咧，係另外一個世界嚟。而你同出邊嘅世界，你會好恐懼，係越嚟越遠啊！ 就好似阿世良所講，即係尤其是係嗰啲可能被判兩三年嗰啲咧，特別需要呢一種即係嗰個信件嗰個嘅。 第二，你話我唔識佢，我可唔可以申請去探佢咧？我覺得係可以，因為你要記住，有好多人咧未必有咁多人去探。 係啊， 黃之鋒可能會好多人去探，眾志嗰啲可能會多人探，但係有一啲人係可能好遙遠嘅，譬如判咗去喜靈州嗰啲，亦都未必有咁多人去探。咁如果係教會咧，就有好處添嘅。因為教會宗教團體去探咧，就唔計入去佢嗰個探 期 嗰個 quota 裏邊嘅，咁所以可以密密去探嘅。如果教會，我哋嘅聽眾裏邊，如果係有教會嘅朋友， 做多啲啦， 就可以做多啲嘅。其實呢個就係做有宗教信仰嘅優勢嚟嘅。係係 係。 咁曾蔭權喺入邊坐嗰陣時咧，教會裏邊係好多人去探佢嘅。咁亦都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精神上嘅支持。因為嗰個係同外界接觸，等佢令到佢仍然係屬於一個大嘅社會嘅一部分。如果唔係，慢慢入咗去嗰個監獄嘅世界裏邊咧，個人都會變嘅。其實。即盡量不要令到他完全封閉在一個監獄的世界裏面，這個是很重要，所以寫信是很重要 的。我估那個監獄另外一樣最強的就是令到你沒有自己嘛，即是沒有了名字， 就是927那樣， 是的，只有個 number， 然後穿一樣的制服，那種啡色你感覺是很 degrading 的，是的，那種令到你沒有尊嚴，沒有那個自我。那你這些探啊、寫信啊、各式各樣的東西，其實是提醒他他還是一個自己，就不是變成了只是一個 number。 是的，所以我就說不要寫一些陳腔濫調的東西，亦都可以真係咧去討論一下問題啊，都得嘅。其實，究竟香港民主運動將來應該點行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大家交流嚟噶嘛。其實，咁當然你亦都如果希望佢回信俾你嘅話咧，嗱佢哋打咗工先至可以買郵票嘅，即係將賺到嚟嗰啲錢。咁所以咧，我估啊黃之鋒嗰啲咧。就阿黃浩銘啊嗰啲咧，可能回信都用曬你啲錢嘅。黃浩銘都唔知有冇錢買煙仔添，真係佢因為覆信啊，要不斷回信嘅話咧，咁就其實最好一個方法就係可唔可以我唔知咧。譬如佢寄去一個地方，譬如寄俾吳文遠，吳文遠裏邊嗰封信裏邊有五個人嘅回信嘅，就吳文遠再分發出去咁啊。其實可能都係慳翻啲郵票嘅一個方法。係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 mass mail 啊。 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就佢即係打工所賺到嘅錢咧，就唔夠買郵票嘅。其實黃浩明好似講過嘅，驚打工嘅錢唔夠買郵票。 係。 咁就另外佢哋可以送一啲書去俾佢睇嘅。咁但係就有數量限制。咁我希望佢哋嘅團體，譬如眾志好或者即係其他人去探佢哋嘅話咧。如果有需要就可以聯絡我哋，因為我咩乜嘢都冇就輸多， 係喎。 佢哋話每個月六本係嘛先可以？ 可以逐個月更換嘅應該係，每個月都可以再 update 嘅。其實，咁所以就如果大家想送書嘅話咧，亦都可以上嚟我哋嗰度。嗱，我唔知嗰啲 AV。不知道可能 係咯，我就係想問 你，呢個封面入唔入得去？ 蒼井空現象 入唔入得去？ 係咯，即係咪懲教會有 censorship 嘅咧？即係對於咩書？ 嗱，嗰本書就其實冇色情嘅，全部都好嚴肅嘅。 係 睇完之後，你就覺得 就會 唔會睇 個封面？ 睇完係會縮嘅， 搣咗封面先入得去啦，都係。 嗱，咁如果我佔中咁得唔得咧？ 嚇！ 係咯，我就係話 咁暴力梗唔得啦。 係啦，即係係咪懲教係咪即係有呢個審查權審查？ 應該就冇問題嘅，我覺得。應該就冇問題。 我懷疑啊！我有懷疑啊！ 嗱，長毛嗰本咧，我反抗故我在咧，就好多人就冇睇過嘅。咁都適合喺呢個即係在囚期間去睇，因為嗰個係同香港嘅司法抗爭運動有關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就如果大家去探咗佢哋，覺得佢哋可以攞啲書俾佢嘅，咁我又樂意去、去即係大家上嚟攞啲書俾佢哋。咁我自己都會去申請去探佢哋。咁當然我自己會係做一探一啲即係可能知名度冇咁高嘅人。因為我覺得我琴日睇咗周寶松寫咗篇文嘅，其實佢寫得好好嘅，其實佢就講石榮泰，佢回應阿石榮泰嘅言論。他說歷史最終是會記住判囚那些人，而不會記得大家再不會記得批評他們那些人。那即是說，即大家記得甘地，而不會記得當日嘲笑甘地那些人，亦都會記得曼德拉，但是不會記得嘲笑曼德拉那些人。而正正就是這件事本身是整個世界裡面是令到全世界都關注香港。那所以亦都他們的判刑呢是不是只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那麼簡單、而受刑之後呢也是真正民主運動的起點來的、即這個我相信你環顧世界裡面很多的民主運動必然就會有這樣的一個即經歷一個這樣的過程、所以我覺得是這件事才令到大家團結在一起，包括台灣的黨外運動、如果沒有美麗島事件，沒有這個大審判當時的反對運動山頭林立是怎樣的，為什麼可以走在一起？我覺得今次是一個契機，所以我當時在加拿大講就是說統一戰線就是這個原因、要令到所有人走在一起是因為有一個團結的基礎在這裡、這個團結基礎就是政權的迫害，沒有政權的迫害呢就大家就即一樣都是散收收的、其實即你媽我媽你，你說我是鬼，我說你是鬼，我說你是賊、所以呢我覺得今次又包括是那些受刑人的家屬，你們都可以寫信給他們、但我們當然未必有他們的地址聯絡，那你就將封信寫去給眾志或者他們屬於的團體或者社民連，由他們轉交給黃浩明的父親、或者是其他在囚人士的家人，其實這個都是一個方法，因為那個情感上的互相支援呢是建立那個的一個團結基礎、這個就跟過去大家呢政治信念在互相爭拗是很不同的、這個才是那個所謂的即係 brotherhood、sisterhood 嗰個嘅基礎嚟。如果將來的民主運動是要成功的話咧，這個今日才是個起點。 所以我話覺得咧，今次咧， 嗱呢個就係求人得人啦。我俾大家聽， 這個、就係求人得人啦。即係話，我覺得咧，今次咧，你可以話嘅重判社運人士咧，其實你可以話係逢親一個極權嘅政府咧，都係會咁嘅。即係話咧，佢係叫壞心做好事嘅。壞心做好事就是他那種的所謂， 咦，不是跟戴耀廷調轉 嗱、我不同意、 我引述石永泰講的，石永泰今天都還是這樣說 的，這個就是說你看到了，就是說逢親這個已經是一個又是一種的、體制來的，體制呢我們之前講過，總言之現在看到那個奴才體制，所以就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奴才又是败事的，这些奴才就永远从主子的意志就去做百分之二百，又跟着做到那样的尽，又跟着就产生民愤。同样地的，你问我你信不信现在有这个政治检控呢？我信，我一早已经在我 Facebook Live 说我信。现在今次这个政治检控是已经是连陈家上都看得出啊，即是这一班的在香港社会属于保守啊、淺黃絲，或者甚至不知道會不會有少少淺藍成分呢，他都已經是頂不順了。所以呢，這一班的年輕社運者呢，你可以說雨傘運動之後其實散了，散了不單止是即是他們的我們的民氣散了，甚至是很可能連他們的社運的前途都已經是被人即係睇低咗，即係哇！黃之鋒好似已經都好似老人家咁啦，咁樣 小老頭咁 啊，小老頭咁啦。喂，但係今次呢個重判咧，又令到呢一班嘅眾志嘅青年人咧，又成為咗個焦點。 同埋你諗下， 同情 佢哋咁年青咁嘅年紀，即係話將來佢哋喺政治裏邊嗰條路仲有好長。 係啊， 所以我就係話呢個係仍然俾大家有個希望係咩咧？我覺得第一，他們沒有咬底，我覺得後生仔這個已經是值得我們支持。即是坦白說，一個正常人面對這樣的判刑其實是會咬底的。雖然羅冠聰也有痛哭，但是他痛哭是因為那個13 個 東北示威者入獄嘛，他不是因為自己嘛， 他是因為人， 是啊，是物傷其類，是覺得即是他們不公義嘛，受到不公義對待。 而且他們事實上那13個是真的 幫助弱勢嘛， 他是幫人的，真 的他是幫人的村民。 喂大佬，你看那些人的背景，他們即是以前七一遊行就站在這個土地正義聯盟那裡派借水啊、大樹菠蘿那些人 嘛，是啊，是 啊，衣著打扮就好像農民那樣嘛，是 啊，整 就是菜園村在反高鐵運動之後入了去津點那些年輕社會人士， 是啊，整那些香茅鄉茅那些區區蚊油那些人。 羅冠聰那句說話很 powerful， 我自己是看完之後我都立刻流眼淚，他們是好人。喂， 這個很清楚， 這一件事呢是令到你覺得那種不公義性是什麼？他們是好人，但好人竟然得到一個這樣的下 場。當日 當人 多六個 黃浩明為什麼叫村長啊？村長是被人串的，這個花名嚟噶，就系、是、维稳啊嘛， 话佢阻住唔俾人， 佢阻住唔俾人冲维稳啊嘛，佢当日去现场，其实系阻住唔好俾人冲啊嘛，结果就系判咗佢坐13个月咯。所以你话我哋喺现场睇嗰啲人，点会唔觉得嗰个不公义咧？ 真系冇可能嘅，你有咩可能法官系唔去？即係叫做睇埋，譬如就黃浩明呢個 case， 佢係嗰個阻止暴力嗰個人嚟嘅喎，佢就話因為佢嘅成個判詞嘅意思就係因為你哋嘅行動衍生咗一樣嘢，你哋都要負責。即係別人嘅暴力佢都要負責，別人嘅暴力佢都要負責。 呢個係一個新嘅緊箍咒嚟嘅，真係。 係啊，好大鑊 嘅 喎。 呢個緊箍咒係咩？就算將來因為我嘅行為而報復之後嘅暴力係警察咁點啊？ 係咯。 唔呢個經常會發現發生嘅喎，係咪之後暴覆群眾暴力嗰啲係警察嚟嘅喎？咁點啊？個召集人就會孭飛咯。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喺90年代有參與過社運嘅，喂大佬，你講激1989年六四之後嘅國慶酒會，你問當時嘅學聯嘅領袖，即係黑妹啊，馮家強啊嗰班，衝擊國慶酒會唔激咩？籌委會諮詢。成立臨時立法會96年在港灣道燒車胎不激嗎？是不是看看當日港英的檢控政策是怎樣，連起訴都沒有，在現場我還記得當時港島區的指揮官，我忘記了是不是黃燦光，下面最好笑，下面那個 PTU 港島區的指揮官其實就是我在大學裡面我的學生來的，我是他助教的，他還走過來跟我說聲我阿Sir，我說你不要叫我我叫回你做阿 Sir， 是沒有起訴的，其實是，所以我就說一個尺度標準這件事是一個政治問題， 是衰過政治， 是一個社會，是一個社會裡面大家的一個所謂的社會的共識，我們希望的一個每一個人的人權自由受到保障，同埋最重要你要想回頭，為什麼公民抗命所謂的這個楊振權所講的這股歪風會越來越犀利呢？是因為你各個政治制度裏面標英的系統都 失 敗啊嘛， 同埋塞曬啲路啊嘛。 你個立法會表面上攞選票最多嗰啲，根本從來冇機會喺立法會裏邊佔多數嘅。 係喎， 連嗰啲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內務副主席、財務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全部俾建制派攞曬嘅。agenda 同政府夾定曬嘅，幾時上幾時唔上，幾時準緊急提問，內會主席全部同政府夾計嘅。即係話成個議會功能係廢咗。 跟住嗰堆人係零票當選嘅。 我再講一次，公民廣場喺我哋政府規劃個年代係俾公民示威嘅，根本係。如果唔係，點解叫公民廣場啫？ 唔係公民廣場係啊，係啊。 喺曾蔭權年代， 黃之峰 唔係啊。當時喺政府嘅申請新總部嘅計劃裏邊，嗰個係示威嘅地方嚟㗎。 係。 所以佢重奪公民廣場係有意思㗎嘛？是政府夾硬起了一個高的鐵閘，然後將它封閉了嘛，在反國教之後 門常開嘛，那時整個設計下 你問嚴迅奇啊，你問港大的設計師，是他建築師的設計的嘛，Rockhold Yim 設計的嘛， 又是嚴迅奇，即是故宮那個 故宮有設計的叫門常開，就是什 麼 意思 咯，你所以你看到的剛才你 舉個例子立法會裡面，喂你又挑起我一個的 memory， 那個周浩鼎，喂，周浩鼎， 喂，柯創成的學歷都未講， 係啦。 究竟佢係咪一個講大話？當日戴展華以前九七年之前有一個叫戴權嘅侄，叫戴展華，新界教父嘅侄，做過立法會議員，因為假學歷刑事罪行坐監。 係 啊，周浩鼎有冇而家有佢有 case 係呢個所謂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咧？因為你私通呢個咁六八九，將呢個咁嘅即係 suppose 要調查佢。那個的委員會 通水還要修改個 terms of reference， 所以呢都是講回這個你這個這樣的叫做石永泰呢，你將那個整個法律呢是這樣看法呢，而是完全即是和政治呢是將個政治撕開呢，是很不現實的，老實這樣說是絕對不現實的，從來呢特別是香港啊這個這樣的 context， 我們說香港這個 context 是政治影響得法律很緊要， 還有很簡單，我就是說很簡單，你看民間傳奇那個袁凱黃偉走去強姦民女，然後周圍哈哈霸霸，跟住有個書生叫戴耀廷走去踢了他門一下，你就走去罵個戴耀廷，然後那個哈哈霸霸那個袁凱呢你就不出聲，今天梁家傑就問他這個問題嘛，為什麼你不罵共產黨， 罵共產黨， 喂，始作俑者香港的行政權力為什麼可以這麼跋扈，可以這麼 arrogant 呢，以往就算在董建華年代的行政機關對立法會都不會這麼 arrogant，建制派都不敢所有位置都坐了，所有位置都拿了，你看譚耀宗、陳婉嫻、程介南和曾玉成仲是立法會議員的年代，和今天周浩鼎的年代根本是兩樣不同的世界，如果我是一個年輕人，我的政見、我的訴求，我怎樣伸張，你問 如果以前的年代不要說去到港英，就算回歸之後周浩鼎的行為一早就已經被踢走了，立法會議員都沒得做啊，坐緊監添啦，老實這樣 說，所以我就說個不公義那樣東西是一個日積月累，那個是 facts 來的，那個是事實來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你問我喂，那你有沒有證據啊，刑事舉證責任啊，這叫白痴，如果干預政治、干預法院是用刑事舉證責任，即是好像陳求大案那樣，陳奕迅的老爸就是一手交錢一手攞嘢的時候就被人踏下去，這樣的嘛，這樣 才是正 才 行， 捲到正，咁即係話你偷錄到楊振權同呢個中聯辦黃振文喺度講，仲要錄到黃振文叫佢重判呢幾條僆仔，咁先係政治干預啊嘛！如果係用佢哋嘅刑事舉證嘅標準， 其實咧嗱，如果咁所咁講，如果用一個政治陰謀論去睇呢件事，都唔使好似你咁噶，唔使咁噶，因為點解啊？因為咧，其實咧有啲人咧，譬如如果係奴才，佢識得睇主子嘅眉頭眼啊，唔使講到明 的，都唔使黃振文打電話嚟， 唔使講到明嘅，即係話咧，其實咧依叫心領神會，你出席個酒會，然後跟住咧獲得啊，仲係。喂，當時他在個酒會那裡就真的被人點名咧，就話啊，今天我哋好開心，有呢、這個楊振權副庭長出席咁樣樣。 喂，你同學啊，陳萬琪做主席咁 樣嘅，我先係， 你都唔教人撈啊，真 係。咁嗱，你睇到成個 context 係咩咧？喂，我唔使話到明啊嘛，即係話你已經係被 醒頭 include 咗係我哋自己有啦， 自己人 嚇，你已經被接納咗係自己有啦。咁你如果係識做嘅，咁你咪。交功課咯，我依個咧係純粹話政治陰謀論嘅講法，即係話唔使講到明嘅，都可以做到嘢噶。包括你升職嗰樣嘢，可能係由中聯辦決定升邊個噶，會叫呢個梁振英升都得噶。 同埋我覺得，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呢句陳腔濫調啦 ，just take to be seen。 所有公義你都是要被人看到、 嗯、 如果你的法官是出席一些左派法律界蛇齋餅種，我有些律師朋友經常說、嗯、這個組織成立在功能組別選舉之前是不斷搞那些座談會、培訓班、研討會、嗯、其實是法律界蛇齋餅種的組織， 它叫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 是的，而你居然是跟中聯辦的官員和梁振英站在一起坐在這裡出席這些這樣的主禮活動，我想而知你就是圍內人啦，係嘛？點解唔叫夏正民？點解唔叫包子金呢啲人去啊？如果係， 啊得你一個咯，法官喺度， 係嘛？ 即係你作為法官唔應該去啦，呢啲咁嘅地方，但係你又去喎，即係擺明自己人啦。 咪擺明自己人咯，我就話你睇一埋得一棚都係左佬嚟啦，係嘛？咁咪佢本身都已經係咯，你避嫌啦係嘛？你正路應該係一個政治色彩咁明顯。他死掠埋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就是踏脚石来的嘛，其实是。 投名状啊。 不就是等于袁国强做大律师公会主席的年代，连广东省政协都要领一样咯。喂，广东省政协仲低过是不是星爷那只啊？啊，星爷都好像是啊。周星驰是广东省政协。 嗯。省级的政协。 是省政协、啊。是连全国政协都不是啊。 哎 全國政協，港區是全國政協，都唔 所以話你堂堂大律師， 堂堂大律師公會主席，個人嘅視野眼界係咁低嘅，共產黨眨下隻眼佢都識做啦，係嘛？ 唔係啊，你正常人一個咧，講真，你當時咧做依、這個大律師公會主席咧，依啲咁嘅政治嘅機構咧，你係應該避嫌。同樣地，呢、這個法官咧，姓楊嘅呢個法官咧，你雖然話啊，有人解釋就話哦，其實法官係會出席一啲律師組織。嘅一啲嘅可能聚會嘅咁樣，啊呢個係律師組織，喂，但係你好明顯呢一班人全部都係喺政治領域當中，啊包括有中聯辦，包括有呢個六八九，包括有袁國強呢啲咁嘅人喺度，喂，你知道咁嘅情況，你就唔應該出席啦，老實咁講。 佢調翻轉，佢知道咁嘅情況， 再去 先啦，即係隔幾冷啊嘛。 好似你所講，有冇其他法官喺度啊？ 自己人啊嘛， 其他嗰啲啊，你試下，如果你當時呢個嘅啊呢、這個馬道立啊，或者係其他嘅上訴庭嘅庭長，唔係上訴庭嘅法官，會唔會去啊？嗯梗唔會去啦！呢啲場合， 其實大家唔好神聖化呢個法官啦、啊，只不過係喺呢個港英年代將呢個法治捧到上天，去愚弄你呢班殖民地嘅香港人。 咪、嗯、所以我話點解唔可以批 你睇嗰啲黃建秋啊嗰啲，咪、 啊、 一樣、 啊，咪一樣係人、嗯。喂，法官都係人，我話呢句説話咧，其實就係講明就話法官點解唔可以係被批評或者係被收買啊？點解唔可以啊？喂，佢都係人嚟噶嘛，佢有嗰個利益嘅心噶嘛。當然我唔係話呢個陽官啊，我只係話呢一個係可能存在。而我哋點解香港反而喺呢個咁嘅 context 之下，我哋更加要質疑呢？因為香港而家個行政主導，立法會係負責係立法嗰個嘅、嗯，都係俾呢個嘅建制把持咗、嗯，然後跟住成個司法體系係行政。長官是負責委任法官的、嗯、有很大的權力去委任法官的、嗯、喂，在這樣 的所謂的結構之下，我們當然應該要抱對這個司法制度抱， 你問我正常三權分立民主 有充分 的民主選舉的成分的國家都仲情有可原，你說他政治干預、啊、你都覺得他的制度裡面有一個所謂防火牆、 嗯， 香港咁嘅體制叫做殖民地行政主導體制，原封不動過渡到去中國殖民地。咁、 嗯、 樣嘅殖民地體制裏面，而嗰個行政權力係可以跋扈獨大到咁嘅地步，你喺度遊行，佢哋喺度食老味嘅。喺咁嘅情況底下，然後法官係由行政長官委任嘅司法人員罪用委員會去推薦嘅。咁、嗯、然後跟住。仲有黨委書記在香港存在嘛？你不可以忽視，不是只是林鄭月娥，仲有個張曉明系統咧。 係啊， 係嘛？你想想警察點解失控咧？點解可以在旺角幾萬人爆粗非法集會啊？點解嗰啲警察工會咁跋扈啊？後邊個後台根本就不是警務處長， 嗯、 就是中聯辦警政聯絡處。 嗯、 所以你話法官有冇啊？有冇同樣的司法人員是受中聯辦後邊影響？你問我100% 係有。 點會冇？ 永泰呢啲人係。明知的情況底下，他不出聲，看不到，不講，然後走個矛頭就指向踢咗個員外個洞門一下，嗰、那個戴耀廷、 嗯。 你問呢個係咪叫公義？你放喺一個更大的社會環境裏面，即係話香港九成的傳媒已經被共產黨控制， 嗯、 然後剩翻個一成明報，嗰、那個總編輯仲要要求喺明報寫稿嗰啲人持平。 嗯， 係啊，喺你份報紙裏面睇，呢、嗯、個係持平。 係， 但係你再放大喺香港成個輿論環境裏面。 已經是一個這麼混蛋的社會裡面，那你那份報紙的持平即是自廢武功。我們更加每一個香港人是應該用放大鏡，用 whiter than white 的要求對司法人員，是要給一個更嚴苛的要求。正正因為行政獨裁的權力是已經去到沒有辦法制約，除了特區政府之外還有共產黨組織嘛。你這樣的話，就算你說袁國強影響不到這個姓楊的法官，共產黨共產黨現在掉下來那幾個法律界的人掉下來做什麼、 是 不是難道在文匯報寫文、他當然有個角色在這裡的。怎樣 你們那邊的風就沒 有人哇！打電話嚟，有冇颱風啊？講緊 係講颱風，咁但係都還掂啊 ！Lance 都圈咗咁多嘢， 休息一陣先 啦。